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这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咱们节目里经常说一些跟图书啊、展览啊、影视剧作品相关的故事，但是今天的主角有点不太一样，它是什么呢？是树，确切的说是古树，而且得是有文化历史内涵的古树名木。前不久，一场寻找北京最美10大树王的专家推选会在北京举行。专家代表们从69棵候选古树中挑选出了古树32强，目前呢已经进入了市民投票环节。这北京城里有哪些著名的古树？它们的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哪几棵古树又可以当得起树王的称号呢？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从这32强的古树里挑出几位，跟您聊聊这些树王候选人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北京城拥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850多年的建都史，拥有的名树古墓当然也不在少数。根据统计，北京一共有古树名木4万多株，它们历经千年仍然苍翠繁茂，也是北京这座古都的历史见证者。今年4月，为了弘扬和传承古树名木的历史文化，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就开展了这项寻找北京最美10大树王的活动。树王推选活动针对侧柏、惠柏、油松、白皮松、国槐、银杏、榆树、枣树、玉兰、海棠这10种常见树种展开，原则上是每个树种推选一棵，最终选出10棵树王。在前期征集阶段，全市16区的园林部门已经推荐了60多株候选古树，专家们则是要为每种古树挑选出前3甲来。既然评的是树王，咱们就先来说说北京最长寿的古树，它的名字叫9篓18叉，是一株侧柏，它是中国特产的一种柏树。这株柏树的树冠有25米高，树干的周长将近8米。那它为什么叫9篓18叉呢？就是说这棵树的树干要9个人伸开双臂才能环抱住，而从树干上钻出来的主干枝杈一共有18个，这18个树杈几乎都一般粗细、一般长短，伸向4面8方，就像是一把擎天巨伞，遮阴的面积超过300平方米，因此得名9篓18叉古柏。那有朋友会问了，这株古树它在哪儿呢？它就在密云区新城子镇新城子村的村口。您打老远过去就能看见路边挺立着一棵巨大的柏树。至于这株古柏树的年龄，确实没有准确的记载，也没法精确的测量。不过专家根据这棵树的生长状况推断，树龄大约有3500年，是北京地区树龄最长的古树。根据史料记载，明朝洪武年间，在修筑长城和新城子城堡的时候，这株古柏就已经是粗大的巨树了。9篓18叉古柏旁边原来是唐代的关帝庙遗址，当地的人们出于对关帝的敬仰和对古柏的爱护， 也因为它是屹立在寺庙前，所以又叫这棵柏树护寺柏，寓意着神柏守护着关帝庙。因为年代久远，古庙早已没有了踪影，而这株古柏却历经千年，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1972年修建的松曹公路从树下经过，导致这株古树东部的根系受损，古树一度比较衰弱。近年来在园林绿化部门的养护和抢救下，这棵古树的健康恢复得不错。古树怎么康复呢？首先，针对古树破损的树干树杈，需要采取填充、清腐、防虫防腐等保护措施。此外，园林绿化部门还更换了原有的支撑，在支撑头和树体的接触部分加设了橡胶垫，以免妨碍古树的生长。树上还挂了一些塑料瓶，瓶里放置了生物诱心，利用生物措施进行病虫害的防治，也减少了对树木喷洒药物。树不能挪动，3000多年来古树都在同一个地点生长，这块土地的土壤肥力肯定是会下降的。为此，园林绿化部门也专门探明了九篓十八叉的根系走向和分布，在树冠投影下面的地下设置了3组覆状沟和覆状井，填入陶粒增加根部的透气性，改善根部吸收养分的情况。在林业部门和当地村民的精心呵护下，千年古树九篓十八叉如今依然是枝叶繁茂，生机勃勃，那是相当有信心成为最美十大树王的。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最近的北京最美十大树王评选，可以说这是一场古树名木的选美活动。那什么样的树才能算古树名木呢？根据介绍，树龄100年以上的树就属于古树，树龄300年以上的是一级古树，树干上一般挂着一个红色的牌子。树龄100至300年间的是二级古树，树干上一般挂着一个绿色的牌子。至于名木呢，指的那些树种比较稀有、名贵或者具有历史价值、纪念意义的树木。接下来要说的这棵古树，它既是千年高龄，又有历史典故，是绝对含义上的一株古树名木，它就是潭柘寺著名的帝王树。潭柘寺大家都知道，坐落在门头沟西南的潭柘山路之中，始建于西晋的永嘉元年，也就是公元307年，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潭柘寺里头古树名木众多，但最有名的还得是大殿前头的这棵乾隆皇帝御封的帝王树。帝王树是一棵银杏树，大约有40米高，树干的直径就有4米多，树干的周长有14米，得十来个人才能环抱起来。关于它的种植年代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说它是植于唐代贞观年间，这样算来的话，距今已经有将近1400年的树龄。另一种说法是种植于辽代，距今也有1100年的历史。虽然准确的种植年代已经无从考证，但这棵千年古树帝王树的名号可不是随便叫来的。相传在清代，没有一朝皇帝登基，这棵银杏树的根部就会长出一只新的树干，逐渐跟原来的老树干合为一体。每当有一朝皇帝驾崩的时候，树上就会有一只树杈折断，这棵树的生长凋落跟帝王的更替之间存在着极为巧合的联系。其实银杏树的根部滋生出小的树干是这种树木本身的生长特性， 不过由于这种巧合带着灵性的意味，乾隆皇帝到潭柘寺游玩的时候就御笔亲封这棵树为帝王树了。这可是迄今为止古代的帝王对树木御封的最高封号。您要是去过潭柘寺，可能还会记得那里的古银杏树其实不止一棵，就跟鲁迅先生写的似的，一棵是银杏树，另一棵也是银杏树，最高大的那株银杏就是帝王树了，旁边那株矮一些的呢，您估计会说是皇后树或者娘娘树吧，还真不是。了解植物的朋友可能知道，银杏是一种雌雄异株的植物，开花并且结果的是雌株，只开花不结果的是雄株，所以一般种银杏树都是雌株和雄株一起种植。潭柘寺的帝王树就是一株雄性的银杏树，只不过它旁边的那一棵也是雄株，所以就不能叫皇后树了，而是叫配王树或者陪王树。有句俗话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潭柘寺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历史，帝王树也伴随着潭柘寺经历着历史的沧桑变迁。潭柘寺的这棵千年银杏树能不能入围最终的最美十大树王呢？我觉着乾隆皇帝御封的这棵帝王树竞争力还是很强大的。 一阵晚风一阵凉，晚风悄悄问夕阳，是谁站在古树下默默凝视在远方。一缕青丝垂肩上，相思缕缕地发长，为谁历尽黄昏里依然忘记晚风凉。忽然看见一个影子在我面前摇晃，我是多么欢喜是你走进我身旁。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的话题围绕着古树名木来展开，寻找北京最美十大树王的活动目前正在民众的投票阶段。您听完咱们节目的介绍，就可以登录首都园林绿化政务网进行投票，选出您心目中的北京最美十大树王。那这个时段我要介绍的几棵树啊，都在北海公园里头，而且它们背后都有着满满的历史故事。我们先来说一株唐槐，也就是唐朝的槐树。咱们一提起北京的古都风貌，都会想到古槐、紫藤、四合院。槐树一直就是北京的当家树，北海公园里著名的这株唐槐位置是在画舫斋古柯庭院西南角的假山石上，远远看过去像是一个巨大的盆景。这棵树是唐代种植的，至今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树冠高达15米，树干的胸围有5米多。古槐旁边的古柯庭就是乾隆皇帝下旨为这棵槐树建造的。都知道乾隆好写诗，为了这棵古槐树，他就写了两首御制画舫斋古柯庭古槐诗。到了光绪年间，古柯庭又成了光绪皇帝读书的地方，据说慈禧太后也经常到这儿去游玩。今天咱们说的古树评选活动，既然是要选最美树王，那参评的树首先应该是健康的，不健康哪来的美呢？据说北京城里有不少很有名的古树，就因为目前的生长状况不够健康，从而落选了32强。但是在这个健康问题上，北海公园的这株唐槐却是唯独被网开一面的。其实这棵千年槐树的树干早已经朽空了，是棵典型的空心树。那该不该让这棵树入选呢？据说为此，评选专家们还分成了两派，有专家力挺北海唐槐入选， 理由是在北方国槐种的相当多，树形也差不太多，但像北海棠槐这么有故事有历史的找不到第二棵。经过一番激烈讨论之后，北海棠槐以其无可取代的历史文化价值还是入选了国槐组的前三名。北海公园里头的古树还有两棵也入围了32强，这两棵树也都有乾隆皇帝御赐的封号，一个是北海白袍将军，是一株白皮松，还有一个是北海遮阴侯，是一株油松。白袍将军是北海公园团城城光殿前面东侧的一株白皮松，相传种植于金代，树高达到30多米，树干的周长有5米多。这棵松树是白色的树干，苍翠的树冠，高大挺拔，威风凛凛，就好像是一位身披白色盔甲的勇士，所以乾隆皇帝才给他封了个白袍将军的称号，并且也是赋诗一首。北海团城上的这株白皮松也见证着北京历史的变迁。当年北海公园旁边修路，要不是周总理批示让柏油路围着团城绕个弯儿，也许我们今天就见不到这位白袍将军的飒爽英姿了。北海遮阴侯也是棵松树，它是一株高大的油松，位置就离白袍将军不远。这棵油松相传是金朝大定年间种植，至今也已经是800多岁的高龄了。这棵树高20多米，周长3米多，树叶非常繁茂，树冠就像是一把巨伞。我发现北京的不少古树背后的历史都跟这位喜欢写诗的乾隆皇帝有关。相传某一年的盛夏，乾隆皇帝到北海游团城，工人就在这棵油松树下摆了座椅，乾隆皇帝坐在这儿休息，一时间清风徐来，蜀汉全消。乾隆皇帝很是高兴，而且想起了明太祖朱元璋给一棵柿子树封侯的典故。相传朱元璋小时候家里很穷，经常挨饿。有一天饥肠辘辘的朱元璋讨饭，经过一个村庄，看到一棵柿子树上挂满了金黄的柿子，于是就爬上树饱餐了一顿。当上皇帝之后，朱元璋下令凡是家里有5亩到10亩地的人家都要种柿子、核桃、枣等树木，而且还封柿子树当了一个凌霜侯。乾隆想到这个典故之后，他就给这棵遮阴纳凉的油松封了个遮阴侯的称号。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咱们说了不少北京树王评选的种子选手，这些个古树名木，您平时在各大公园和京郊游玩的时候，其实都有机会见到。那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我想跟大家说说那些一般不太容易见到的树，跟您聊聊世界上的珍奇树木之最。前头咱们提到，一棵古树在一个地方生长了上千年，它又不能挪动，所以那块地方的土壤肥料就会变少。但是这大千世界可是无奇不有，世界上它还就真有可以挪动行走的树。如果大家看过漫威电影《银河护卫队》，一定还记得那位叫格鲁特的超级英雄，他就是一个能够行走的树人。而在南美洲的确有一种树，它可以行走。这种奇怪的树是一种棕榈树，由于它会行走，人们也把它称为行走树。行走树主要生长在安第斯山脉两侧潮湿的森林里，这种树的样子很奇特，它的根部是从主干上分离出来，裸露在外面的，远远看去像一条条大象的腿似的。根据研究人员的测量，这种树每天都可以行走2到3厘米，一年大概可以行走20多米。虽然这个距离让我们人类看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对于一棵树来说，这距离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了。 那么这种行走的棕榈树为什么可以独自行走呢？原来啊，这种树有很强的向光性，就跟向日葵一样，哪里有光，哪里就会生出新的根，而背光的老根就会慢慢死去。由于南美洲季节的变化，光照的方向不一样，这种棕榈树就会根据光照的方向生长，新老树根的交替生长就会使得行走树一点一点地走了起来。要说世界上年龄比较大的非常古老的树其实有很多，比如台湾阿里山的神木、美国加州的马士萨拉树、非洲的龙血树等等，都是有几千年历史的。不过在2014年的1月，科学家在瑞典中部的一座山脉上发现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树木，它是一株欧洲云杉。虽然它的树干相对还比较年轻，高度也还不到5米，但是它的根却是相当长寿。科学家推断这棵云杉的根系已经有9500岁的高龄，而且它还在继续生长。真该感谢欧洲云杉的无性繁殖方式，也就是说这棵树的树干大概是树根的无数倍的后代了。最后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棵树，它才是绝对的独一无二，您完全可以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因为这棵树就是它这种植物的唯一一棵。这种植物的学名叫普陀俄尔利，是桦木科的一种树，全世界就只有一棵，就在中国，在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上。这棵树是由植物学家钟观光在1930年发现的，它长在普陀山海拔240米高的地方，树龄大约200岁，树高有12米多。普陀俄尔利有个称号叫地球独子，因为这是一种雌雄同株的植物，但是它的雌花和雄花的花期重合相遇的时间只有9天左右，所以在野生条件下它几乎是没有办法自我繁殖的。不过近年来林业部门一直在研究普陀俄尔利的繁殖技术，也取得了突破。2011年9月它还曾经跟随天宫一号上到了太空，进行太空的育种实验。从普陀山上那株唯一的野生树身上，科学家们已经为它繁育出了几万株的子孙，地球独子如今已经不再孤单了。今天咱们说了这么多古树名木的故事，节目最后来听一首跟树有关的歌，来自赵照的《一棵树》。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又横眉又悲伤的姿势。如果能做树，做一棵苹果树，结满果实，从不对繁华羡慕。一半在风中飞扬，一半在泥土成熟，一半要沐浴阳光，一半要散落阴凉。非常非常的骄傲，从不依靠。非常非常的沉默，从不寻找。上的姿势，如果能做树，要做一棵摇钱树，对繁华从来都不羡慕。一半在风中飞扬，一半在泥土成熟，一半要沐浴阳光，一半要散落阴凉。非常非常的骄傲。